湿了我的眼睛，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。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，握不住你从前的温馨。是一声喧哗了我的安宁，听不清自己哭泣的声音。是一段美丽了城市的风景，留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。谁能用爱烘干了这颗潮湿的心，给我一生温厚一点温情。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，给我一片晴空一生叮咛。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，给我一生温厚一点温情。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，给我一片晴空一生。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，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。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，握不住你从前的温馨。是一声喧哗了我的听自己哭泣的声音。是一扇美丽了城市的风景，留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。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，给我一生温厚一点温情。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，给我一片晴。